坏我的脸，给我一瞬间，让我哭荡到天地间。多想你一别，就算要跳起那断崖深渊， 世事有多情，爱就多惨烈，给我灵魂换一个誓言。 哎呦我的天，傻不拉几也心甘情愿，笑笑爱一天，就够我开心一百年。哎呦我的天，太阳快融化我的脸，给我一瞬间，让我孤单的天地间。 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桃花开了，殿后爱的戎马。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你才知道我究竟有多好。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不多不少，只缺一点烦恼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。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。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每天的话都是为了赚钱而奋斗。比如说北京的什刹海呢，有个60多岁大妈在街边摆摊剃头，已经30年的时间了。如果是捡破烂拾荒的来呢，她都是免费理发的。大妈说了，她生意好的时候呢，月入1-2万，不比白领赚的少，压力还很小。她每年呢都会跟姐妹们一起出国旅游，下个月呢去土耳其。网友评论说，金领看了会沉默，白领看了会流泪啊。还是来份音乐早餐为自己打打气吧。 Yeah.

周华健有一首歌叫《难念的经》，是《天龙八部》的主题曲，这首歌就很经典，而且这部电视剧也很经典。还有就是刘德华的《笨小孩》，我觉得也很经典。 经典就是一件事物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丧失掉它曾经的价值，无论是曾经的发生、现在的发生，或者是未来的发生，在你看到、听到，你都觉得它经久不衰。五月天的所有歌曲都很经典。 经典解乐角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解乐角，就是爱经典。 在国家地理杂志呢发布了一支超燃的 MV， 拍摄了在中国河南嵩山少林寺功夫学院习武的学生们。目前这支视频呢在国外媒体已经播放了几百万次了，引发了海外网友的热议。但是我们的网友就说了，这下怎么跟老外解释，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的呀，还想给他耍一套广播体操呢。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。节目之外可以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们的微博群龙虾团。节目之外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畅聊一下，祝你今天好心情咯，拜拜。 剑如九尾，饮一杯为谁？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。胭脂香味，能爱不能给？天有多长，地有多远？你是英雄，就注定无泪不会流。这笑有多危险，是长长毒药。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。这心没有你，我只可笑。 上午九点整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，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。